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打，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